小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陶杰、刘西良、王慧伦，光明顶。 今晚光明顶的话题是毛泽东死记27年， 大家有意见可以 fax 23390209。 啱啱 收到一个，就是89年北京学生与人民聚集天安门，有人向毛主席挂像泼漆，瞬间狂风大作，风云变色。现在大陆搭的士，不难发现司机将毛主席像挂于挡风玻璃前，以作辟邪吹吉避凶之用。 嗯， 共产党以无神论解放大家，不知当初有没有想到毛主席已晋身仙界，位列群臣。 嗯， 中国人民崇拜帝制偶像的基因到底有没有受到解放呢？ 当然没有啦，我听日就挂董建华的 车头。乃是呢在毛泽东时期出世这代人呢，多多少少有一只胎毒。 啊不是胎毒，我告诉你，在个名字那里都有的了，叫做卫东向东向红。 向阳啊。 你知不知道叫做陈红刘红啊，在大陆啊。 就 都不知道重复几多少，即是同名同姓的人。 即是你说即是 一嗌成千人出来。 即是毛泽东呢，这个你说这个晋升仙界呢，我就不是那么肯定。啊我看他是作落浪沦落这个饿鬼道，未得超生。因为生前作孽实在太多。 喂，咁我可唔可以挂阿董生做挡风玻璃嗰度得？ 辟邪啊！ 等呢个差佬影快相嗰阵，一见到佢咪即刻话关神。 呢个睇着佢时运咁低，我睇你会撞多两次车。 唔系噶嘛？车毁人亡啊！ 唔好咁玩人哋啦。 咁我摆好睇得唔得？ 传真热线系23390209。咁呢个老毛咧，当年咧，即系佢系有一个魅力嘅。佢喺私人咧，佢系真系好有创意。一个年轻的时候呢，他提出了这个叫商人治商，还要提出湖南 独立。独立嘛，是啊。 那么还有呢，他当时他在出身是这个商潭，嗯，啊，就是那个商江，就是他那个乡下叫浏阳河附近的这个这样的富农之家。咁佢嗰陣時咧寫嘅詩詞咧都係好有豪氣， 同埋佢試過10多歲啦，去乞食咧，行乞旅行嘅， 同一個同學叫蕭瑜啊， 為咗了解當時嘅農民狀況 咧，哇好嘢啊！嗱呢啲 就翻嚟仲埋寫埋報告嘅喎， 啲大學生而家揾唔到食啊，而家去乞食啊，唉唔好笑啊， 我冇曬乞食啊嘛，你真係 呢個蕭瑜 煮三角乞食啊， 你真係點佢哋啊，真係老傑， 佢同佢一齊呢個同學晚年移民去美國，就寫咗部 寫咗本書嘅， 叫做《我與毛澤東》。 行乞的日子， 当年就在明报月刊登载， 是啊，收尾出了单行本， 出了单行本，收尾而家绝咗版，就讲佢同老毛啊，系读书嗰阵时冇钱咧，系揸住个钵周围，其实系即系周围见识下，即系唔知背囊旅行啫，都讲到话我要毛泽东行乞记。 唔系，通常呢啲咁嘅革命领袖都系咁嘅，捷古华拉啊，喺南美就揸住呢个摩托车之旅， 系啊，咁啊。毛泽东当时佢真系好有情怀啊！我呢个吟诗作对咧，亦好有文采。哇！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不止洲头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掩。 同埋好豪气，佢嗰阵时写嗰啲诗 啊，真系呢个系有新气疾之风。但后来咧， 冇新气疾之 收到权力咧，就被权力所腐化。 嗯， 后来咧搞到咧系疑神疑鬼， 批毛啊你， 搞到自己神化。搞到周围的人咧当咗个上帝，于是他自己当咗真系上帝，咁就系全国大灾难。 但以毛泽东一个咁有创意同埋咁精明的人咧， 毕竟系 点解最后屘会信林彪嗰套个人崇拜？ 哦，呢个咧就叫八个字，叫千穿万穿，就马屁不穿。呢个嗰阵时有睇文革当时纪录片就知啦。 嗯， 林彪咧系企到喺老毛咧跟住到好贴，跟住右手揸住本毛语录，企晒喺个人民大会堂开会嘅时候咧， 手头嗰本啊。 人人咧就垂手肃立，就东方红嘅时候就老毛揸住本毛语录咧就手震震，仰下仰下仰下仰下。咁啊呢啲咁嘅情景咧，全国人啊，如果心水清一睇，呢啲唔系好嘢嚟噶。 系啊， 呢啲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就系老毛唔醒觉， 就中意呢味嘢。 直到咧林彪提出个要求，就话你打倒咗刘少奇之后，呢个国家主席 我坐， 唔系佢唔系，诶叻，话应该。国家主席啊，呢个位啊要重开，同埋应该国家主席咧系复设国家主席，佢冇话俾自己做，恢复设国家主席嘅。 嗯， 呢个一俾老毛一闻到阵味，复设国家主席即系边个做啊？ 为边个开路咯？ 边个开路？咁即系你做，所以个呢个咧呢个场会议啊，即刻话唔设国家主席。 跟住就落山咧，就准备啊着手咧，系铲除呢、這个佢自己亲自钦定嘅接班人啦。 哇！系、哎、 啊，呢一 场戏 好睇噶， 好狼死喎、 啊，好嘢啊！睇电视连续剧，你睇翻嗰个老毛呢、這个。呢、这个1965年文革开始一路到1976年老毛瓜老衬呢11年啊，啊66年文革，不过65年已经开始咧系一啲学术辩论啦。 海瑞罢官， 海瑞罢官其实序幕嗰阵。 其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系文革嘅前奏。 系、就、啦、是， 如果从学术角度嚟讲就 系、是，因为呢个老毛一个浪漫英雄啊，搞到嗰阵无毒啊。无毒传染啊，劲过沙士啊！真系喺大陆传落嚟，喺香港咧又有一班无派喎。 哎呀，好惊啊！哎呀，好惊！ 想问问刘世良咧，因为佢系无派研究专家。 唔好咁讲，唔好咁 讲。 唔系，其实我谂当时喺香港大学咧，即系主要喺 明都有，中大都有。 唔系，国粹派主要系点咧？明源堂当时，即系好似而家阿吴清辉啊。 啊！吴清辉， 浸会大学校长当时就应该系明源堂嘅导师嚟嘅。 哦， 咁当时好多嘅国粹派嘅学生咧，就系所谓跟随毛泽东。 咩叫国粹派？ 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，跟随毛泽东路线嘅。 所以呢个要澄清。 系啦， 毛泽东咧及其思想绝非国粹。 吓、啊，唔系噶， 甚 所以当时叫佢做国粹派，其实唔系高扬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 贬义嚟嘅， 贬义嚟 嘅。哦，踩 佢啊！ 咁就。学 有啲咩马仔， 就叫做嗰班叫做水佬啦，国水佬啊，叫做 国水佬， 系啦。咁就今日如果大家记得嘅，就梁锦松有讲过啦，佢自己就冇否认， 冇否认， 系啦。佢自己系国水派里边嘅学生，学生里边嘅其中一个分子。陈旭祥啦，死咗啦， 呢个叫保钓烈士， 系保钓烈士啦。崔以云啦，咁崔以云我谂好多人都唔认识噶啦。 呢个边个嚟？呢个 钟瑞明啦， 呢个好似房协个老细喎。 唔系第一届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啩？ 哇，咁犀利噶系嘛？无派做呢个主持。 钟瑞明反而就系骨干嚟噶啦，就当时出嚟就系代表呢班国粹学生咧，就参选学生会嘅。 系系 哦，哇， 咁就同今日喺立法会里边即系。民主党嗰班人喺学校里面已经是牙齿印的了，那时 已经大家 去争港大的学生会。 哦、 所以就变成这种政治矛盾就一路延续到今日的。 是 就是火红年代1973年 好啦 ,74 年那班无派学生。 唔怪得现在即是阿董被人说老懵懂啦。 啊点 解。咁呢班人97年之后就全部上位了。 上位啦。原来老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老毛的阴魂间接控制。 你说可以摆下架车。 保留了一个不过不是港大的无派学生。 边个 这个就商台之宝了真是。 啊 边个先好得人惊喎。 大班。 啊不是 吧。你不要屈他喎。 我讲事实出嚟，我话俾你听，当时 你唔好诬蔑 我做嘅杂志咧， 系 大班嘅杂志咧，我哋办公室里边咧有一个八尺高嘅毛主席像，白色嘅， 唔系啩？ 佢攞嚟当沙包咁打 嘅，有两眼射灯嘅，就同成都啊、昆明嗰啲人民广场嘅毛主席像一样。 咁呢条友真系黐喎， 同全国嗰啲一样噶， 系搬过嚟啊？ 咁有冇点香啊？ 冇， 我哋都挂喺车度。 夜晚黑见到好惊啊！嗰时夜晚黑见到 呢条友傻喎，真系。 咁样呢？好似电影 同埋啊，大班咧，我知咧，佢系收藏文革陶瓷嘅。 哦， 系啊，有一次我屋企。即系去佢屋企食饭啦， 哇，好有钱嘅喎， 咁佢就俾我睇嗰啲陶瓷啦， 你点去啊？ 好多系毛主席同阿菲拉人民一齐啊嗰啲啦，或者系打乒乓波啊嗰啲乒乓外交嗰阵时嗰啲啦，咁佢个收藏都好丰富下嘅。 哇，咁啊系，佢咁有钱梗系好咯。 咁有机会我谂都想问下大班究竟，当年佢系咪无派 嘅？系咪 short 咗咧？系咪？ 冇 short 到。 唔系，但系陶杰我唔赞成嘅。当年你话年青学生。 系， 跟随毛泽东路线或者系读毛泽东思想咧，我觉得唔一定系 short 嘅。 咁啊系， 即系等于而家今日 对社会不满， 啲人觉得长毛捷古华拉好型。 系啊， 嗰阵时1960几年啲学生 信奉呢个咁嘅叫做拉丁革命， 系啊，革命英雄 罗华，你而家你跟佢哋就死啊！你用佢嗰度主张香港 打游击战， 我第一个听懂啦。 吓，点解？要打游击战啊？ 你真系共产啊？呢个系 唔系嗰阵时我波尔有个传闻嗰阵时喺学校。嗰阵时就话，好似系我哋学校嗰阵时啊，毛中三一个哲学老师讲嘅啫。30岁之前咧，如果你信奉呢个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咧，就系聪明嘅。30岁之后仍然继续相信咧，就系愚蠢， 就系傻仔， 就系傻仔嚟。 系啊，所以呢啲咧，即系嗰阵时咧。 其实你说毛泽东是不是那么罪恶呢？又不见得。因为呢你拿他那阵中间那阵哲学家毛泽东。 其实很多时候看你拿他边边来看的，我觉得是。 他这个呢对于中国的 农村的经济呢，他考察到和了解得非常深。 三大差别。 他对于中国农民的心理掌握得是比现在的广告商是更加精确。 你知不知道他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？ 哎，好嘢！ 今时今日啊，好多人写唔出嗰啲水平文章啊，真系。 呢个以佢完全冇受过学术训练， 系啊， 净系啊凭呢个乞食嘅一段经验，同埋咧着对草鞋去嗰度。 叻过好多今日教社会学嘅人。 佢认为呢个中国农社会问题系农村问题，嗰阵时就系佢卅岁左右，系咧发表呢个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。 嗰句名言沒有 仲有啊，仲有佢好，佢好多啲金句都未認為都好嘢。譬如一句叫做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，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。呢句說話，如果政府啊，呢、這個政府學到呢個無語錄咧， 又或者政府裏面國粹派嗰啲人， 就唔會話呢個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係受誤導，或者受少數人操縱 挑動。 呢、這個世界邊有無緣無故嘅民怨咧？ 係咯。 仲有 咧，呢两个小心 啊！喺香港亦冇无缘无故嘅饭局啊！小心嚟请你食饭啦！啊， 我唔敢去喎、 啊！我系某某秘书啊，阿乜生想请你食饭。 喂，你收过啊？我未收过啊！ 呢啲啊， 我哋呢啲小薯仔都 系啊！ 世界 系嘛？西凉约我食饭就有。 毛泽东讲嘅咧，我认为系好嘢，呢啲系好高度哲学嘅，同埋一个智慧。 即系等于毛泽东系西方嘅形象。 系。 就是一个 鬼佬睇佢咧，就睇到佢呢方面有 呢方面嘅方面， 就变咗。所以咧，老毛喺西方好有市场，喺呢方面有王慧伦，你就可有研究心得。 哦、我冇噶，我冇乜学样。 老毛喺鬼佬嗰度冇多 fans。 哦，梗系多 fans 啦！啱啱即系去世嘅法国大哲学家沙特咧， 唔系啱啱啊，三十几年啊，死咗廿几年。 因为本新书出咗嘛，咁佢咧就。咁佢就話呢，原來嘩，佢寫佢一段經歷呢，就點解本書咁鬼好睇呢？原來佢本書係專門寫佢經歷，就係、是、做毛派嘅經歷。1968年呢、嗯、即係法國學生運動嗰陣。 威過李小龍啦，威小 龍。咁、啊、另外其實仲有嘅，佢啲遊擊戰術啦、啊、各方面嘅嘢呢，影響南美洲啊。秘魯嗰個啊， 光明大道。 唔係光明頂啊。光明路啊！ 哎呀，唔好乱讲啊 ！Shining Path 啊，英文叫做佢系无派， 仲久唔久出嚟劫持下啲系游客啊，掟下。 喂，黄伟伦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唔好讲个咁远秘路啊！我哋以前大有为总督啊，麦理浩啊， 吓唔系啩？ 1939年喺牛津 Balliol College 读 history 读历史嘅嗰阵时。他就睇完呢个斯洛啊 ，Eckhart Tolle， 斯洛嗰、本好重要 的，西行漫记啊 ，Red Star Over China， 就系写延安共产党运动 五十年代会唔会咧？会唔会三十年代？ 五十年代啲喎， 系咪？三几年似乎早少少， 冇五十年代，早过五十年代，系啊， 呢个 就系因为受嗰本书影响咧，所以佢就学国语，投考殖民地公务员嚟中国。 所以其实你睇佢后来嗰只叫做居屋计划啊，呢、个叫做九年 免费教育、起嗰啲工厂啊， 呢、个全部有社会主义色彩。当时啲香港人戆居居，唔知道麦理浩搞乜鬼。其实麦理浩吸收咗毛泽东嗰个社会主义理想，将佢好彩。经过英国佬过过滤，经佢个理性机制過過， 又亲英啊，哎呀， 渗翻落嚟，落翻落嚟，咁变咗好嘢。 但毛泽东 香港人是受毛泽东之福慧，不过是经麦理浩攞嚟做代理人。 唔系、哦，其实毛泽东对香港的影响咧，其实除了刚才我哋提国粹派或者麦理浩呢啲人之外咧，佢嗰种谂嘢嘅方式咧，其实到今时今日咧，仲系影响紧香港好多有权力，即系有权有势嘅人嘅。 系， 嗱，譬如梁锦松啦， 吓，有 佢事。佢好多时佢嗰种共语言啊，譬如佢讲教育改革咧。咩三座大山啊？教協啊，其中一座大山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嗰種裏應外合啊，發動群眾啊， 咩農村包圍城市啊之類啊，遊擊戰術啊！ 即你一聽咧，你就聞到陣無味嘅 嗰陣場，好犀利啊！ 陰公呢啲咪胎毒啦，係嘛？所以呢個全真號碼係23390209。 午夜會高峰，煮酒論英雄。陶杰、刘西良、黄慧伦，光明顶。 好啦，光明顶今晚嘅话题系毛泽东死记27年，吓系咪好多传真？ 系啊，嗱，大家传真号码23390209啊，大家最后冲刺啦。不过先读一读一个咧，叫做曾受文革受害嘅呢个香港人啊，佢话佢即系祖国落嚟嘅，佢话依家香港嘅所谓左派啊，其实咧就害紧香港人，因为佢哋咧就。一话左啊，究竟比得上佢哋当年参加大革命嘅左派左咩？佢话呢个，佢话咧，唉、哎，我哋已经回头啦，咁我哋系呢班香港嘅所谓左派嘅先驱，劝佢哋咧，香港啲左派早啲回头，对人民、对历史啊，咁样回头咧都系有好处嘅。 嗯，咁啊，另外有一位咧，光明顶听众话，陶杰琴日啲节目谈话间又话，净系知国子识国富城，不知有国末弱者位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，令听众匪夷所思。请明述之，是话俾人听，你咪乱噏。国老有西方文学译作，作如歌德作品《少年维特的烦恼及浮士德》等。 哇，都话你噶啦，你即系性格分裂又冇识，真系。 我今日我都净系识毛信君，我就唔知毛泽东啦。好老实讲， 我想读另一个 fans 啊，一个小女子，佢就话本人有兴趣探讨一下，如果毛泽东死先十年，而周恩来死迟十年， 当然好唔同。 中国人民是否幸福些？我觉得不一定， 我睇因为周恩来都有佢嘅， 周恩来一样有佢嘅盲点。如果唔系因为啲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反感嘅话，亦都唔会将周恩来捧到咁嘅地位。如果由遵义会议之后，唔系周恩来一路支持毛泽东嘅话，一路到文革都系，其实就系 呢个毛泽东。 点样毛泽东可以去到咁样？嘅权力咁样嘅地位， 毛 泽东将中国翻天覆地， 周恩来系有责任， 系咩？点可以到最后屘就话，诶、哎，佢就冇责任咧？其实 我一早我都怀疑咧，我话周恩来可能搞基， 系咩？ 唔系啩？意识嗰度啊，因为你睇佢咧，即系 咁李鹏点出嚟 半世啊，对于呢个周恩 李鹏养子嚟噶嘛， 咁必恭必敬啊。同埋有一次咧，佢系喺开北京开中共九大会议嘅时候，好多人睇住，先布置会场。周恩来咧系亲自啊，嗰阵未入场，走上个台度睇下张凳稳唔稳， 坐一坐先， 自己坐一坐， 系咯， 跟住咧起身吓、啊、坐稳啦，呢张系主席嗰张凳， 会唔会坐乱咗先啊？ 系嘛，坐乱佢先俾坐啊嘛， 呢度 系主席的余温啊嘛，叫做， 因为我记得呢个叫做吓呢、啊這个荷里活啊某明星啊，呢、這个唉唔记得名，嗰、那个 死尾啊， 嗰、那个唔系麦迪文， 嗯， 呢条友咧系廿年前红过。就是在这个叫做三藩市兼这个加州基佬偶像，有个同性恋者很喜欢他，跟住去厕所，那个人去厕所，这个明星去完厕所一闪闪出来，那个人要 即刻 坐入去，坐下去， 哇， 感受他余温， 感受他余温，哇，这下真是主席的余温啊，大佬， 你由弗洛伊德去解释呢，解释得到点解搞到， 哇，咁那次我董同我握完手，我成日冇洗手，咁点， 唔系因为呢个系迷嚟嘅陶杰。而周恩来一个咁精明实干嘅人，点解一路睇住毛泽东所做嘅嘢？ 老毛玩到你 系完全袖手旁观。 喂，林彪好嘢， 系啊， 够胆 我搞你唔掂，我走。 呢、這个咧，你要睇中国咧，系清末民初之后咧，冇咗刺客呢个行业。但系林彪咧，好嘢， 枭雄咯，枭雄性格， 够胆搏一搏。虽然死咗，但我觉得青史留名， 至少 个勇敢嘅人物。话周恩来就唔得啦，所以呢个咧，即系其实咧系有好多互动嘅因素啦。你话周恩来比毛泽东早死咧，会唔会中国好咧？呢、這个难到嗰阵时，其实呢个大势都难玩啊。不过周恩来始终有理性啲，呢个系一个谜嚟嘅，佢已经死咗，你永远冇办法起佢于地下问你对中国嘅前途。你有咩睇法？ 你对阿毛有冇啲暧昧嘢 啊？你如果你做嘅话， 可以问米请你上嚟。 呢个系冇办法，但系呢个系一个大悲剧咯、啊。所以其实咧就好啊，咁就 其实阿、啊、毛泽东晚年咧，其实你如果睇翻周恩来晚年嗰本书都知啦，其实佢对阿周恩来好猜疑嘅。 梗系啦，点会信你？ 佢连周恩来医病咧，佢癌症嗰阵时咧，最终系要主席批准嘅。 系开唔开刀？ 开唔开刀系主席批准， 唔系医生批准。 系啊， 咁即系攞你命啫。 系啊， 即系将条命交喺佢手上。 但系好似写到佢冇乜所谓咁嘅款，我啲书。 所以呢个系呢个心理就好值得研究咯。系一种儒家忠君嗰种咁嘅思想，去到极端啦，系嘛？ 嗯， 搞到咧系一个人咧系完全冇晒尊严啊，系一种咧系默默忍受嗰种无穷嘅精神痛苦。但佢唔会谂下你咁样样系对全国人民点有个交代，对后世系咪有个责任咧？ 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呢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 同埋而家另外有一种观点呢，其实当年巴金提了出来，即是中国很出名的作家， 是是 就说他想建一个文革纪念馆，同埋觉得中国是要批判文革， 不 使由文革走出来。 唉，惨啦。 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中国要批武嘛。 是啊，要问的问题太多啦，点知27个 ,2700 个都不止，光明顶今晚时间论毛泽东就此打住，听晚再见。 登绝岭看世界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。